为什么叶瑟的儿子昨日没有来赴宴，今日又没有来？约纳堂答复撒乌尔说，大卫恳切求我许他往白冷去，他说，求你让我去，因为在城里我们要举行足祭，我的兄弟定要我去，所以假若我在你眼中获宠，求你让我去，容我得见我的兄弟。为此他没有来赴君王的宴席。撒乌尔对约纳堂勃然大怒，对他说，长父的儿子，难道我不知道你同叶瑟的儿子一伙，甚至羞辱你自己又羞辱你母亲的私处吧？你要知道，叶瑟的儿子活在世上一天，你连你的王位都不得稳当。如今你差人去把他给我抓来，因为他是该死的人。约纳堂回答他父亲撒乌尔说，为什么他该死？他做了什么事？撒乌尔就朝着他举起枪来要刺杀他，约纳堂便明白他父亲已决定要杀大卫。约纳堂就起来气愤愤地离开了宴席，初二那天也没有吃饭，因为他为大卫担忧，又因为他父亲辱骂了自己。次日清早，约纳堂按照他与大卫的约会往田间去了，有个童仆跟随着他。他对那童仆说，跑去找我所放的箭。童仆往前跑时，他又向前射了一箭。当童仆来到约纳堂的箭所射到的地方时，约纳堂就在童仆后面喊说，箭不是在你前面吗？约纳堂又在童仆后面喊说，赶快跑去，不要站住。约纳堂的童仆就拾了箭给主人拿来，那童仆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只有约纳堂和达卫知道。然后约纳堂把自己的武器交给跟随他的童仆，向他说，带回城去吧。童仆走后，达卫就从石堆旁起来匍匐在地拜了三拜，以后他们彼此相吻，二人相抱对泣，达卫哭得更甚。最后约纳堂对达卫说，你平安去吧，照我们两人以上主的名所起的誓，愿上主永远在我与你之间，在我的后代与你的后代之间。